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今年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在上海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之前受访时说，今年主题围绕北北基与长三角经济合作。不过身为北北基一份子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强调，不干我的事，他也毫无所惜。市议员戴维山反问，双北断线了吗？侯友宜指出，双北是有合作平台，他与柯文哲的互动也彼此信任，但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讨论北北基与长三角经济合作，他是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他不知道，因为两岸交流不在双北合作平台内。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第一任市长任内砍掉了重阳敬老金，市议会国民党团提出台北市重阳敬老礼金致送自治条例草案，要让65岁以上市民今年开始领取重阳敬老金。市议会法规委员会今天审查条例，社会局长陈雪慧批评这是开倒车，严重伤害社福专业。陈学慧指出，市长在105年调整敬老金发放方式，认为一次性起头式发放津贴的财政负担太大，更该着重老人福利系统建制。议会如果通过案子，势必排挤其他社会福利预算，老人家也不希望社会局举债来发一次性红包。研考会主委余嘉哲也公布民调，1212位受访者中，57%。支持取消重阳敬老金，不支持占比28%。支持者认为应该把预算放到老人家需要照顾的项目上才有意义，例如医疗照顾、长期照护还有日间照护。美国制裁中国大陆通讯大厂华为风暴延烧，野村证券出具大力光报告，把股王平等从买进降到中立，目标价砍掉1000元，从5500元大降到4185元，开出外资降平第一枪。值得注意的是，野村过去曾经高喊股王登上6字头，为乐观派代表，这次转向会不会牵动其他外资动作备受关注。野村指出，华为风暴如果越演越烈，非常不利大力光未来6个月到9个月的表现。野村预测，华为6月可能先砍单2到3成的中低阶机种订单，高阶机种虽然短期内不调整，但不排除年中预定的新机发表递延，也会影响供应链出货。华为砍单及市占流向其他对手，特别不利大力光。大力光股价今天跳空开低，盘中最低来到3580元，中场下跌了130元，收在3615元。苹果西打生产商大西洋饮料107年财报无法如期公告，目前持续暂停交易。大饮今天股东会出席率不足，加上大股东也都没到，宣布流会。大饮财报难产，何时公告也成了市场关注焦点。大西洋饮料为台湾第一家上市的饮料公司，以生产苹果西打为主。今年3笔不动产交易瑕疵，107年度财报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股票4月8号开始暂停交易至今。大饮今年第一季财报也没有如期公告，主管机关核准公告日期展延到6月19号。会后媒体追问新任董事长王振明有没有找到新的会计师签具财报，以及何时要发高层员工薪水，他只说了谢谢关心，随即离开。 如果大影暂停交易连续满六个月后财报仍然无法改善，最快10月8号就得下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点，来到10301点，成交金额933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61点，跌幅1.23%，209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1点，跌幅1.01%，20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1点，292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点，90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点，273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点，3160点。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屏东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和台东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Go Unique Suzuki， 好消息 ，Suzuki 配备再升级，5月起全车系搭载 CarPlay 系统，让您的手机成为最佳副驾驶，即刻入主享受安全便利的驾驭体验。Suzuki， 碧蕾朵首领女性的好朋友，碧蕾朵青春调理定，碧蕾朵青春内眼定，碧蕾朵年更回零度，母亲节特价活动中，请洽信医、维康、幼全、健康人生以及妇科诊所。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恨？还敢活得，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他是一个好人，他是 good man。 Benny Goodman。 Sing sing sing。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5月29号星期三，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拿出我的踢踏舞鞋。 哎呦，你有吗你？你才没有踢踏舞鞋。但这真的是近年来我看过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之一。 今天的歌单呢，蛮多都是跟这个摇摆男孩有关。 Swing Kids, The Swing Kids。 有一天晚上看摇摆男孩就，隔天就在录音间模仿一下。嗯。但是我一直很认真在模仿，男主持人就只是看着我，然后就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在跳踢踏。 你抽筋吗你？ 我想到以前我们电台有个踢踏，哎， 对啊， 我们的有一个工程师音控师，他的小名就叫踢踏，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就像音乐人想要把踢踏作为自己的主业，但是踢踏又很难养活他，所以要必须兼 白天需要工作， 对，然后但他现在离开电台了，不知他的踢踏生涯过得好吗？摇摆男孩，可能之前你如果在加入我们星期五的诚实电影预告院的话，就有听过欧马克讲这部电影。那摇摆男孩讲什么？你是在讲一个小男孩，他要成为一个踢踏 舞大师啊， 踢踏舞大师的成长故事吗？ 某种程度上面来说也是这样，可是他把他的背景复杂化了很多，他的那个背景设定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在韩国的战俘营当中，在南韩的北韩战俘营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在打韩战的时候，然后两边呢就是互相角力。那在南韩那边呢，美军就设立了一个战俘营，就抓到了很多，包括从北韩那边的分子啊，中国共产党啊，苏联的那些，反正就是帮北方打仗的那些人，就把他俘虏过来。俘虏过来以后呢，这个战俘营变成了营中之营。因为其中呢，这些共产党人就是接触到了美军这种巧克力棒啊、民主啊， 开心。那个罐头。 对对对对，然后美式西方食物啊，觉得天哪，这跟以前好像在老家那个共产党就是要很苦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营中之营就变成了在这个战俘营当中，原本的共产分子又分裂成两种，一种就是我要留在南韩，我不要回去了。 这里的小吃很特别。 对，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觉得说，我们就叫忠于党啊，我们效忠领袖啊，然后我们就要在这里面进行反动。既然我们都已经在深入敌方的内部，我们可以从这边然后跟里面里应外合， 从内破坏。 对啊，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战术就这样，就包括现在在台湾我们现在遭遇到也是同样的一个，就是同样的战术了。对啊，就是要被里应外合这样子。那在这个战俘营当中呢，其中有一个主角呢，他就是那种像是共青团的舞者，专门跳舞给领袖看的，所以从小就是被国家重点栽培培植的。那可是呢，他在里面他看到另外一个美国人，然后这个美国人呢，他是一个百老汇的 dancer。从军，然后参加韩战，然后他现在就在这个战俘营里面服务。结果他偶然看到了这个美国黑人，他在跳踢踏舞。 他真的是在后面那样偷看他的那个舞这样子，然后就是内心却产生了我对于这种美国的文化有悸动吗？ 就是他看到以后会想说，哪里可嘞？这是什么？因为他虽然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上面思想是福音，就是共产主义伟大的领袖跟领导，可是他的身体、他的血液、他的精神、他的 spirit 是一个 dancer， 是一个舞者。 我想跳舞， 我想要跳全世界上厉害的人，我想要跟厉害的人一起跳舞的那个渴望。对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把它简化成说，一个小男孩想要当一个爵士舞者，对啊， 是 没错，是没错。可是他的背景设定非常的丰富跟有趣。 我记得我是在哪看的啊，在 My Video 吗？这个是这一部，我记得是不用付钱的。 哎呦，天哪！ 因为有些不是要付什么69块、89块等等，或是用券兑换。我记得我看这一部 OK 的。 还是你是在 Catch Play 上面看的？ 咦， 反正我记得我没有 额 外付钱。我觉得演员真的就是很厉害，是我那时候记得我看完隔天就来问你说、那踢踏舞到底怎么练的、怎么跳的，就是因为它里面不只是想要追求那个跳踢踏的嘛、然后刚刚说到原本就很会跳的他还有其他，因为他是要组一个舞团， 没错， 所以里面不止他还要有可爱的小胖子、还有女生，他们都势必要练到有一定程度的踢踏能力才可以一起在舞台上，你知道非常非常厉害，你看到画面觉得就是厉害的演员真的很可怕、让我想到就最近就是桂纶镁新片南方什么那个片名我有点忘了， 南方四剑客， 我觉得不可能是南方四剑客、南方车站什么什么东西， 南方公园， 然后你们要讲那个武汉话、然后好像说那个腔调很难学， 是， 所以男主角就是他已经就是想要练，可是他进剧组的时候都还没有准备好、但他进剧组发现桂纶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哎、 就是讲得很道地、他觉得更加的恐慌， 压力大， 还没开始他就已经弄好，他已经 ready 好了， 压力山大， 对他。您真是接地气啊！ 是啊，是啊。But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Grab a chair and fill your platter and dig, dig, dig right in. If I knew you were coming, I'd have baked a cake, hired a band. Goodness sake! If I knew you were coming, I'd have baked a cake. Hachi-do, hachi-do, hachi-do. 康敏刚刚说到，他就是看到了桂纶镁，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就马上再请一个就是家教来一对一，就是要进入那个马上可以讲出道地比较方言的声调。然后就是你这样越级压力越大，然后老是纠正他说这个音不对，这个音不对。可是他就是那我就是练不出来，我就是没有办法发出那个音，所以他也是下了很多功夫。那个时候他就问桂纶镁说，那你进剧组前你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这是怎么准备的？就是他在开拍前，比如说开拍前他就已经开始去那个城市，比如说去武汉居住，然后就每天在当地听居民聊天，然后跟他们讲话。他说前面他也觉得那个音调非常非常难，他也常常很多音就是一直听发不出来，但有一天呢，他不知道在村里还是哪边就听到一个老伯伯在讲话，他就在旁边听，然后就边听，可能他们就边学 shadowing。 他就说，那个音当下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发不出来，但我回去睡了一觉，隔天 终于发出来了， 我就发出来了。 不要小看潜意识跟模仿的力量。 所以之前一直有人说要怎么那个学语言， 对啊， 就是一直学他念，学他念，学他念，学他念。 我现在也是，就是拼命的，就是看 Terrence House， 然后拼命的做 shadowing。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就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啦，因为我就只是跟着他们念，一直跟着他们念。 你说模仿那个音调的起承转合， 而且常常是跟大部分是跟不上，因为我的日语能力还跟不上。 嗯， 对，所以就常常就只能抓到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 但你现在就是看《冰与火之歌》，关于英语这件事情，你已经没有想要再练习了。 哦，有想到的时候才会再做一下， 嗯， 没有刻意会。有啦，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提醒自己说，哦，你要练习，因为就是现在没有人跟我讲英文，我只能自己。 你可以 看 NBA 的时候，跟着那个 NBA 球评一起，哇，真的是很孤单的。 你可以设定一天跟你的太太，就是家庭英语日。 啊？你说我的太太？你说卡蒂啊 ？Yes。Why you？ 你为何？ 你看，就是会这样子嘛。 所以就强迫嘛。 Let's talk in English. Come on, right now. 那我就可以，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安静。Silence, silence. 一系列这样的歌曲呢，可能也是在挑战听众的极限。 为什么？ 如果你平常没有常听的话，你要一连续听这么多的话， 你说不喜欢 swing 啊，不喜欢 jazz 啊，你人生错过太多，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我们一起摇摆吧。 午夜的留声机只开了序幕，星星。 许哲佩的一起摇摆吧。如果你是就是平常上班很辛苦，就你下班后还要去运动去跳舞的话，这我都是非常非常佩服的。尤其我还有朋友，他上班，然后也是妈妈，小朋友也很小，可能两三岁，但他从年轻就一直有那个芭蕾梦。 你对于我对于你放这首歌，我感到有点难过。 干嘛？ 我对于你侮辱整个踢踏舞界。太难过了， 你就是为了那个画面连结，那没有办法，它根深蒂固在我脑子里呀、啊。 你说大河之舞、 啊，它就是一排这样过去啊，我就是要那一排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哦、我刚刚说我朋友就是还就是到现在他还有在追求他的芭蕾舞梦、啊，我觉得 很 感动。然后他有时候会分享照片，就是他先就跟他的小孩，但是他在那个芭蕾舞教室，就是你知道那个杆子，然后弯腰，就是很美的那个照片。嗯嗯，各位， 你有梦想吗？ 遇见了你的传奇，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说一声来自城里，有一道绿光，幸福在。 每次 在播这首歌都会为我带来一些不妙。 怎样？ 像今天踢他，我感觉你就说这样很不 OK、 啊。 之前在聊外遇，我播这首歌，别人也觉得我对这首歌冠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啊， 以后再也不播绿光了。 哎呦，孙燕姿名现在要难过。 哎。 怎么做都会就是 麻烦 惹人嫌 啊！我就是跟爸爸那边牵驴，不知道谁要骑那个状况一样。哎，不骑啊，不骑啊！ 将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 DJ 卡利联手现身。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my name is Zhu Jin.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reall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就让水打好流，让小雨。 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歌者，一张充满情感的专辑，伍佰 Channel Blue 最新单曲《让水倒流》，环球。 好物市集，水果棒。 美国蓝莓，美国加州洛梨，智利无籽红葡萄，红地球葡萄，澳洲无籽绿葡萄，韩国新高梨，意大利绿奇异果，纽西兰富士苹果，以及美国无籽柳橙。 好物只卖好水果，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 Della 叮当。 跟着我们爱到 想家，就爱点你 UFO。 嘿，你又剪了头发，和自己说话，这次绝不再想他。嘿，你又换了说法，拨了电话，你还是离不开他。饭来伸手，茶来漱口，你总是付出的太多。不想看到他的脸，就绕到他背后，一二三四双手，他要跟着我。自觉不再想他。嘿，你又收下了花和他的屁话，你还是离不开。饭来伸手，茶来漱口，你总是付出的太多。 踢踢他，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今天呢，刚好在听 Swing Kids， 然后呢，在听摇摆男孩。那讲到了 Jazz， 讲到了踢踏舞，今天要分享的这一则故事呢，也跟黑人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The Help》，我已经忘记中文怎么翻了。他有拿奖，不是救命，他是在讲说。啊，对对对，姐妹，对，他讲说，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是黑人可能去白人家，有钱的白人家里面帮佣的那样的故事。 你要上厕所，上外面那间。 对，就是那个种族隔离很严重的时候。那这个今天故事的主角呢，叫做玛法·柯林斯。他1936年出生在阿拉巴马，也就是最最最最保守的州。阿拉巴马最近有一个新闻，大家应该知道嘛，就关于堕胎那个、 oh. 对，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州。好，那爸爸是黑人，妈妈是印第安人。那生在这个种族歧视的年代呢，他爸爸其实从小就会对他说：“你聪明，你漂亮，你是最特别的。”这就是《The Help》里面，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其中那个帮佣都会对他的白人小孩这样说，就是 You're smart, You're kind, You're beautiful。 好，然后他爸就说你未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秘书，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要算是在黑人当中女生当中你要赚最多钱就是当秘书了。好，那他后来呢没有让爸爸失望，他真的当上了秘书。可是工作一段日子以后，他觉得我的使命不在这里，我要当老师。所以他就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去读夜校，然后得到了教师资格之后呢，在他24岁的时候开始教书。过了2年以后，他搬到了芝加哥，那芝加哥也是一个黑人城市，然后在贫民区的公立小学教书。可是呢，开始教书呢，他已经教了2-3年了，然后进入到芝加哥，然后又是贫民区，你知道贫穷其实蛮可怕，会让很多人加入帮派啊，然后就可能大家 毒品有关那些的，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也就是讨厌学习，讨厌学校。那老师呢？老师不是要教育英才的吗？就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拉他们一把的老师呢？老师们，他们心中的火苗都已经熄灭了， 认真教书的人变得很少，也没有人想要去改变坏学生，那教书就变成就是一份工作，我就领薪水就好。 也是摇摆男孩他隶属的团体，这首歌曲 Call Me Baby。 那这位马法科林斯呢，他面对学生很消极的态度，他就只能用积极来打破，所以在每次上课第一天，他都会对学生说，就像他爸爸对他说的一样， You're smart。 他说你们要树立的是信心，我相信你们能成功，你们能承担生活的责任，停止抱怨社会，停止抱怨老师，停止抱怨父母，幸福快乐就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那接着下来，其实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处罚，这些处罚呢，从身体上的到心灵上的到 虚拟的。我永远记得那一根热熔胶的棒子打下去有多痛。 好，身体上的处罚可能像是被棒子打，我是被那个啦，就是椅子那个木棍木条，有的人是藤条，现在可能这些都越来越少了，以前还有过半蹲的，提水桶的， 爱的小手的， 对对对对对，好，做伏地挺身的，或者去跑操场的，然后心灵上的惩罚，发泄、抄书，我很讨厌。 全班都坐着，你就站着， 对对对， 羞辱的惩罚，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学校，再来就是学校直接记过，记警告这样子。那马法科林斯他怎么样就是惩罚他的学生呢？发泄，发泄什么？你做错这些事情，发泄100个原因，说明自己为什么很棒，说明哦，你要好好的说，你棒到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你这个100个原因哦，你不是就是随便想随便写哦，你要从 A 开始写，就是我很棒的原因是因为 I'm amazing， amazing 是一个 A， I'm 啊，我很棒的原因是I'm beautiful， 就是第二个、B 开始，我很棒的原因是I'm charming， charming， I'm cute， C 第三个，然后从 A B C 这样写到 Z， 然后再从头 A B C 写到 Z， 要写100个这样子。 天哪！ 然后这其实是我最近在欧马克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分享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一个同样的一个，这个用法叫做肯定问句。就常常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呢，会问问题只有两种形态嘛，一种是我们真的疑惑，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真的提出了问题，譬如说到底宇宙有多大，我是真的不知道，这是真正的问题。第二种问题的是我们在抱怨的时候会问问题，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就倒霉事是我，为什么 why， 那他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在讲说，里面一个篇章在说，你其实可以把这些问题，你不要问这些负面的问题嘛，你问一些正面的问题可以吗，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正， 解就是美。 好，譬如说假设今天就是我问吴玛丽说为什么你那么正，然后你就要回答你这么正的原因是什么，请回答。 因为我复制了苏小姐的基因。 OK， 所以这就变成，因为你问了正面的问题，你回答就全部都是会正面的东西。除了有好的基因之外呢？ 因为我还定时会打一些肉毒杆菌。 好，我进场保养，我对他 care 嘛。还有呢？ 蛮难的。因为长相的风潮刚好符合现在这个社会潮流。 OK， 我觉得这个。这个方式怎么对你很难啊，我刚刚已经就是在脑海中就 A 到 Z 100个我都想好了， 最好是 真的啊。好，我譬如说我 反过来问你， 好 OK， 为什么你那么聪明啊， 我要感谢我的爸妈帮我生得很好，我要感谢我的爸妈给我这样的环境让我受教育，我要感谢我自己 喜欢看书， 嗯， 就是很多啊，就是很快就可以想出来一大堆啊， 嗯， 而且这个其实是要自己问自己会比较有用，可能因为那个锚定是我给你的，所以你可能会有点反应不过来， 嗯， 你现在试着自己问自己肯定一件事情， 哦，我这个就最难的地方啊， 哦，你没办法肯定哦，嗯，那你问自己负面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哎，为什么会这么没有自信？ 啊，哦，为什么会这么没有自信？ 欢迎大家一起来练习问自己正面的，问自己负面的，这样吗？ 不是，不要问他负面的， 不要问负面的。 我现在只是试图想要把你的负面改成正面问句 而已，哦， 肯定问句。好，那刚刚吴玛丽的问题呢？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容易自我批判的人， 嗯， 所以就会问出一些负面的问题，像是为什么我这么没自信？ 嗯， 那我把为什么这么没自信的问题呢？rephrase 重新组合，然后请你用这个问题问你自己， 嘿， 为什么我做事这么谨慎？ 哦，为什么做事这么谨慎？因为我害怕出错。 嗯， 因为我想，这个练习有，就这样不就解答完了吗？ 你可以多几个啊。 因为我想增加我的安全感。 嗯，像好，就是刚刚讲害怕出错，就还是比较偏负面的，嗯。然后我想增加我的安全感，这就是一个肯定 的，正面 的，对对对。然后朝这个方向继续， 嗯， 对对对啊，因为就是我做事很小心，因为我个性本来就很谨慎，或者等等，你就可以继续这样往前加， 嗯， 对啊，就是一个正面问句的方式。 嗯，老师，我们这堂课结束，现在是可以就是试着对自己提一个正面的问题，这样 可以啊。就大家试着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这跟就是每次在称赞大家说 you're awesome 你很棒，嗯，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没有棒啊， 嗯， 我哪里棒， 嗯， 你现在在呼吸本身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那你也可以示范一个你对你自己一个正面的问题吗？ 我对我自己正面的问题， 嗯 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了， 嗯， 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呼吸？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啊！为什么我现在还在呼吸？啊！谢谢老天让我还活着，谢谢老天让我没有发生意外， 嗯， 之类的啊，很简单啊， 嗯，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你很棒， 嗯， You're awesome。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要他的孩子们，就是等于是虽然是罚写，可是每在罚写的时候你必须要动你的脑筋，也许大家还不太习惯这个方式，嗯，就像 可能你从 A 第一次 A 到 Z 有点不太习惯， 可是你慢慢一直想，一直讲，一直练习，一直练习，就像刚刚大家试图用肯定问句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那我要问什么，或者，嗯，那我要回答什么，可是你把它是当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就是柴切尔说的嘛，思想影响你的行动， 嗯， 对啊，思想影响你的语言，语言影响你的行动，行动会变成习惯，这样子，那，最后你就会变成一个不一样跟更好的人。 嗯， 好，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触发。当学生呢，就是他们开始一直在讲说，哦，我聪明，我美丽，我自信，我漂亮等等，一直在写自己优点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期待开始不一样， 嗯， 就渐渐的不会再犯同样的错。然后每一个旧生，每一个老学生都会告诉新的学生，进到他的班级的学生说，你最好守规矩哦，像我已经很厌倦告诉老师说我有多棒了。 怎么听起来很可爱啊？The Beatles, Free as a Bird。 接着下来呢，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品格的部分，嗯，它是这样子修炼，就是或是培养学生们的品格。那功课方面呢，他觉得学校的教材比现实落后太多了， 嗯， 所以他把那些教材都丢掉，他自己用文学的故事书来取代知识的教材。他觉得阅读跟表达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用文学来做，然后透过故事教历史、教地理、教哲学， 本来呢被判定没有救的学生，到了小学四年级十岁的时候就可以读，怎么可能 就可以读什么 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厉害的还可以解出高中数学。当你鹤立鸡群的时候，鹤不会受到尊敬，鹤会受到排挤。所以柯林斯他特立独行的教育法，因为效果太明显，反而引起了其他老师的嫉妒，排挤他。这就是现实的世界。 劲歌金曲， 管他这风要怎么吹，有种风格叫热狗。 什么每个都一样，他们都一样，上街上的女孩子，他们长得多像。Holy shit！我上次偷个血在 talking shit， 你到底活在现实还在梦里面？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排队，撸什么圈都变成 Dr. Trey。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早就没有排队，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黑。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个派对，我代表老学校的败类。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早就没个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派对呢？派对呢？派对说好的派对呢？再会了，没呢？为何只来了派克特？我业余自己不懂你的心，业余的全部广为去懂你的音。没有派对，那这局要怎么拼？消失的押韵怎么全部都变成德尔宾？加 all the two， 我上篮学会欧洲步，用你的方式来击败你，去旁边偷偷哭。 MC Hotdog 最新单曲《嘻哈没有派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umber one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请价被操卡修啦。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Seven Eleven、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一段历史的抉择，五位桌游设计师的生存战争。哈奇谷文化艺术团成军十五年代表作《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从2019召唤1895，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为什么要打？面对必然的结果，你如何做出不悔的选择？6月8号、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系统，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TL 江天宁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这份信任，坚持才可能成真。那一年那女孩一个人看大海，懵懂的期待还不晓得为爱，月光洒 刚刚说到的那个故事，大家可能说哈什么？为什么今天要分享一个这么难过的故事，这么社会的现实啊？ 我以为你是故意要让大家知道，现实就是有起有落。 不是，这个最后还是一个很正面励志的故事的。就当他被其他的老师给排挤之后，他就决定说好啊，那我就自己教，他就自己办学校。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学生可能只有两个、四个、五个、六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他还是持续他用他的教法，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书、很多的电影、影视作品，其实都有在致敬他。就是他用他的方式教育出了新一代的孩子们。 我们的精神领袖欧马克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民进党今天下午中执会再次讨论总统初选日程，中执委王定宇比照上次再次提案要求中执会直播不休息，但是会议主席卓荣泰才是为了会议气氛别让直播成为常态，否决了直播。中执会下午1:30开会，会前党主席卓荣泰、秘书长罗文嘉与5人协调小组成员、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还有赖清德阵营的中执委林俊宪、蔡英文阵营的代表林锡耀，先在党部主席室内会商。中执会晚了20分钟开始。林锡耀离开主席室受访时说，他清楚说明了蔡阵营的基本态度，就是比照党中央过去8年来的做法，民调手机市话各占一半。对比式民调，除了高雄市长韩国瑜，应该纳入台北市长柯文哲。场外力挺赖清德的扁联会，还有台湾社串联的上100人自备鸡蛋到中央党部1楼，呼吁党中央公平初选。民进党内总统初选僵局，中执会今天再次开会讨论，双方争点就是对比民调要不要纳入台北市长柯文哲。国民党市议员王鸿薇下午在总咨询时向柯文哲喊话，与其让民进党这么为难，一直烦恼要不要把民调放进柯文哲，市长要不要早一点宣布参选。柯文哲笑说，这样不是很好吗？直言自己很庆幸不是民进党的。王鸿薇追问，几月宣布参选？8月吗？柯文哲说不会，然后继续说出他的标准回答，登记的时候有去就是要选，登记没去就是不选。少子化冲击学校招生，教育部今天证实，台南市柳营区私立凤和高级中学停招高中部军警班，还有国中部新生。至于高中部新生要不要停招，将等学校下个月董事会开会决议。国教署派专案小组实地了解情况，校方告知高中部军警班招生状况不好，108学年确定停招，国中部也打算停招新生，已经向台南市政府报备。至于高中部新生，近期董事会开会讨论，站在教育部立场，希望学校逐年停招，才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处理各种问题。教育部指出，私立学校的收入裁员就是学生学费，凤和中学高中部现在160人，国中部56人，学生数少，学费收入有限，学校经营势必遇到困难。凤和高中校长王昌德感慨地说，凤和当年也是台南明星学校，学生数曾经超过3000，但是免试入学找不到办学特色，近年来办学日益吃力，现在每个月人事费就要110万，经过多方评估决定先停招国中部新生，未来有意朝实验学校发展。少子化冲击，近5年就有5所私立高中职申请停办，2所停招。107学年国教署主动介入专案辅导的私立高中职6所，今年也有6所。华视上个月以亏损和业务紧缩为由无预警的资遣10名员工，国民党立委陈学圣和林益华要求文化部长郑丽君正视员工权益。郑丽君今天表态，华视80%以上股份由公广集团持股，政府主张买回剩余的16.76%民股，全数回归公股，不过需要盘点法条，同时与民营部分协调，以及如何筹措资金，还有许多部分必须准备。郑丽君认为华视经营不善，华视和公广都要检讨，公广集团应该协助华视转型，不过政府立场就是朝向协助公广把华视股份全数买回。

失去呢？我敢追究，怎么会不敢逃脱？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来宾呢叫做廖文强，然后呢， 我是文强， 文强好， 好， 这首歌叫做《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有没有每次要念这首歌名之前，是不是都要先想一下？ 你有发现我眼睛就一直盯着我稿子看？ 有，包含要讲专辑名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先顿两秒。 对，所以我先要把它一次讲对讲齐。他的专辑叫做《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啊。这两个太容易搞混了吧？ 我之前上节目真的会讲反， 所以你的专辑叫做。 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因为真的要想一下，因为它都是一开始呜的嘴型开始，然后又都活着，对，会不小心讲错。 然后刚那首歌是， 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压力好大， 真的，真的，对对对，没有错。刚那首歌有人说会觉得听了很像很有五月天的感觉。我觉得啦， 最后那一句啦，哒哒哒哒哒哒哒，831五月天的那 种 feel, 就是那个，其实就是阿普 feel 啦。哦， 换个方式唱，好像有人，但你刚刚那样子好像有一点点， 对啊， 那 个 我大概理解。 melody 的走向也是 大概理解的意思。 这次发行新专辑，然后因为你跟艾怡良是好朋友嘛，然后之前发那个哇，专辑超难记的。 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 都活着。然后你也是活着，是你们这个圈子，你们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吗？ 对，我们高中同学。哦， 对，就是那个高中同学，然后毕业到现在，你们是集体面临了一个， 你知道草莓族吗？就是很难不被揉烂，我们还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就很值得骄傲啊！ 我就想说，你们是有集体的音乐人遇到什么瓶颈跟困惑吗？所以同样都对人生、对活着、对奋力抵抗有一些很强烈的共鸣，这样。 其实我想，应该是他也是对于活着这件事情感觉到美好，跟他希望大家好好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会都以这个方向出发。 那你呢？你为什么会？你是感受到什么？ 你也跟艾怡良一样，有曾经有非常非常低档过的一段时期吗？ 应该说一直都没有。 一直没有高过，没有开心过吗？ 他是高亢底落，高亢底落，但我们比较没有高亢那一块， 所以就是底落， 底落，底落， 低落， 低落，低落，低落， 好难过。 因为这算是做音乐这么久了，因为我自己从2011年发了第一张迷你专辑，然后到现在，那其实小时候但每走一步都会觉得说，哎，我那时候发那些片子，或许好像没有被注意到，或者是用奇怪的方式被注意到了。但总之， 有什么是奇怪的方式被注意到？ 就可能我之前有发一些比较不正经的歌，然后你知道就会突然好像一瞬间 会上下新闻， 会上下新闻，会干嘛？然后正认真的歌都没有人要理你，类似像这种状态。那当然就是以前的每一步可能都会怀疑自己，可是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往回看以前做过的事情，才会觉得哎，以前做的事情是有它独特意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所以那时候叫做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那其实是讲说我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们往回看，我们才会理解这一切。所以我们希望知道现在这是什么状况，我们更要继续活下去，看到现在是什么样。 所以你刚刚那个迪罗，迪罗，迪罗，你觉得你到现在已经有搞 释怀了吗？ 好一点了吧，就至少有就是一点点高亢，迪罗，一点点高亢在迪罗，至少不会迪罗迪罗。 但这张发了之后，应该是回响很不错啊。 目前还不错，对，就觉得 OK 啦，就。 所以这张专辑的创作方向也是你回想过去这段路途，然后开始就是以这个为发想，然后开始写出来。 主要的歌都是在我这几年间写完，从我2015年发行完上一张迷你专辑之后，然后开始在这段期间写的歌，对，然后最近整理起来，再回看，再找一些资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他说一句话，他说生命只能从回顾中领悟，但必须在前进中展开。然后就觉得哇，完全就是我的心情，就是你走的每一步都很困惑，可是你回头才发现那一切的意义。对啊，然后所以跟这几年的挣扎还有努力， 把它集结起来就做成这张 专辑。可是你过去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就是觉得一样在做音乐，为什么其他 做了没人听？ 对，为什么 难过、欸？ 为什么大家听不到？还是你会困惑我到底有没有做音乐才华呢？ 都会有，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 好像也是 息息相关啦。对不起，对啊，就是其实我还算幸运啦，就是或许对于更大的大众来说，我还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至少在我从自己发专辑开始，都还是以做音乐为生，我觉得蛮感激这一切的了，因为我还可以用单纯只是做音乐，我没有去教课啦，然后我没有去。 就你很专注在这条路上面， 对，然后竟然还活着，我已经觉得很感激了，但是就会觉得说这样子够吗？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更好？ 对，够吗？是担心未来的人生吗？ 是妈妈会问说啊，你这样子会不会没有存款？对啊， 会不会在过年要回家包红包，所以压力也很大？ 有，我今年啊，这可以讲吗？因为我今年我哥都会问我说。你要包多大包？我就会跟他说：“哥，我今年不行。你可不可以不要包那么大包？不要给你弟难看。他就说：“好，那我配合一下。”对。然后我妈爸妈打开红包袋的时候，就有一种你们两兄弟今年还好吗？对，那种感觉。 哥哥在干嘛的？ 哥哥工程师。 所以哥哥应该是有。就是要大包，他也是可以， 他是可以包得出来的。只是他配合弟弟，就是就不要虐杀他弟弟。 所以在这张《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专辑，在那个歌曲的排序，你也是故意，因为你的人生起伏就是这样载浮载沉，所以你故意要安排，就是我听的时候其实 高高低低， 对啊，蛮慌乱的。 其实你说心里面觉得一直就是。 因为大部分好像大家会让一个曲线是比较和缓的感觉。 对，它其实我其实在整个歌曲的意义上的安排，我主要只有在第一首跟最后一首。第一首叫做一步，它其实是对于我在讲说未来抉择，比如说家庭跟梦想，你要怎么样去取舍？因为有时候你必须要留着那个根，可是你又不能被那个根给捆绑。对。那所以这个一步到底要不要跨出去，他在这首歌结束之后依然是一个没有给一个答案，就是说那他要怎么样要自己去做决定。那在最后一首歌适得其所的悲伤，其实讲的是不管做什么决定，只要能够让你适得其所，能够让你心安，让你自在，那其实就是一个好的方向。对，所以中间有个头有个尾，然后中间的歌其实主要是看 给电脑排出来第一次就决定 乱数表。 对， 是看主要是歌曲的情绪啦，我们是希望它听起来是像前面几首歌，从我敢活着到 Get Your Work Done 到左右这三首歌连起来，它是比较都会比较新的一个感觉。那到长大生活开始，它稍微 那一首 对轻松一点点，我们缓和一点点这个情绪，然后再往下走， 缓和之后习惯，就我们常听到主打就是又开始有点。 就比较悲伤， 对啊， 可是悲伤一下下，然后背光的人前面有点悲伤，可是我们又稍微拉起来，最后很激励，然后地理三万尺延续了这一个，然后可是因为地理三万尺，你又那个 很 黑暗的感觉， 对啊， 所以最后就掉到一个在一片黑暗之中等你找到我，然后最后再回到 你刚刚自己讲解完这整张，是不是发现起起伏伏？就是真的确是。 可是他这样，你才我跟你讲，你连续三首抒情歌摆在一起，你听到第二首你就会累 烦。 对， 这也是一个新的创新，就是 我们研究很久， 你会一直会把注意力转回你的专辑，说现在怎样，现在怎样。 对对对，因为就是连续，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张专辑刚好可以这样排，是因为它每一首歌风格都 不一样， 差很多，所以可以跳来跳去。因为如果说整张专辑风格类似的话，你可能听到。第四首已经觉得说，哎、欸，他是不是没有招了，就会累。那想说一直给大家刺激，不给大家休息的机会。 所以，那这一次做专辑是一个比较就更大间的公司，更完善的资源帮助你，他们还是给你很多空间吗？还是你有体会到所谓大公司会插手管的更多，给你更多的压力？ 其实他们 不要转头看钉钉。 没，我跟现在比较有的问题是我的椅子这样叮叮咣咣不会有问题哦。 还好， 我们没听到。 好，然后就是。 其实他们给我非常大的空间跟自由， 嗯， 因为这次的音乐统筹是建奇老师负责的，嗯，可是他也都有在我任性的时候有允许我的任性，嗯，对，然后该给建议的时候也都会给建议，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自在的， 嗯，还是一张很做自己的专辑， 算是比较有人管控管品质的做自己，你知道有时候太做自己会很邋遢，所以， 嗯， 对，有人帮我控管，不要让太难堪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很好。 刚刚说到了这张专辑里面，然后我就听到了《地底三万尺》，我就发现好久我没有听到这本书的书名了。 哦，你好懂， 你知道这本书 喜欢 这本书我。算很小的时候看嘛， 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看第一次，嗯，其实我真的不懂 嗯， 然后也是因为你这首歌我就再度想起了朱少林这本小说，我只记得在一个就是 捡垃圾的人， 一个帽人， 对， 一个帽人还捡垃圾，这本书我就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我就想说要听你这首歌应该要听你为什么会接触到这本书，如果对于你在一个这么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应该要给你很大的震撼，所以你写出了这个，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在广播 讲朱少林 了，聊到这一，因为平常可能因为或许没有那么多人有看， 嗯， 对，但是因为这本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作品，它其实是，嗯，也是我小时候看的， 嗯， 我第一次接触到朱少林的书是在国中的时候，我看他燕子那一本， 嗯， 燕子是我第一本接触的，后来到长大才碰到。才去回去读伤心咖啡店之歌， 嗯， 然后到再大才去看地理三万尺， 嗯， 然后那时候看到地理三万尺的时候是震撼， 嗯， 就是觉得太厉害了，嗯，他整个故事线，然后整个每个人环环相扣的那个设计， 嗯， 然后包含他里面的那一些小哲理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太震撼，那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嗯， 那 所以他反而是很早就埋的一个梗在你心里，不是你最近看到， 然后吧，不是，我看那本书已经是我看很久以前看的，至少十几年前看的， 嗯， 可是后来就想到那一本书， 嗯， 然后我就突然就再去找了一些资料， 嗯， 然后又再稍微读了一些篇章这样子， 嗯， 然后就觉得哦很有感觉， 还是一样非常震撼， 非常震撼，然后就把它写在这首歌里面这样子。 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的书，你在不同阶段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东西， 嗯， 不同的心得。 小时候拿荧光笔画的那个也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你还有 没有啦？没有，我不喜欢画书，我一说就是自己心里面画重点，抄下来的句子， 嗯， 过了一段年纪，他就会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去。 所以也是因为听了这首歌，然后因为你歌词的确就是跟书里面很多的他讲的场景啊、河流啊、花之类的， 对对对， 我就觉得嗯，好像是可以回头再 去看一下， 再看一次。我们来听这一首《地底三万尺》。 全部的光在

个机器社会，坏掉最优先，优先受人推荐，是错，我也懒得理会，谁对我规劝，规劝是双眼最残酷，换成度过语言，伴侣的唯美，像是从不而败的恶性姻缘， 就留给下一位。 谢谢客观的假面，谢谢主观的消费，比否我也不会是你要的谁。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and get your work done. Shut the hell up, shut the hell up.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 我是廖文强。 戴安娜最新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这首歌曲《Get Your Work Done》，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这首歌是我其实写好一阵子那个曲， 嗯， 可是因为它的哒哒哒哒哒太多字了，所以我自己填的觉得。听到我就觉得头很痛、 嗯、 我就把歌词发给我一个朋友叫陈学胜，我请他帮我写、 嗯、 那学胜也是一个蛮知名的词人、 嗯、 然后原本我想说哎呀，就是第一次找人写词会不会就是合作上我自己就是不习惯或什么的、 嗯嗯、 就他一拿过来词第一版我就说、欸、好啊、 嗯、 那我们就用吧，公司大家看完说词、欸、很好啊，那我们就用吧、 嗯、 然后 就无意义就通过了。 所以那时候你也是，那是因为你第一个就想到他， 对， 还是你有筛选过说、哦、那个风格可能适合他或这样？ 其实我原本我的想象学生是比较会写情歌的， 嗯， 然后我没想到这个他也就是 也行， 直接就过， 嗯， 然后就哦，好哎，果然能写的什么都能写， 嗯， 对啊，然后就是后来就找许淑浩合作、 嗯、 做把这首歌做完，这样子。 刚刚我们就是在播的时候聊到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访过你， 对， 所以对于很久很久之前廖文强渊源什么都不知道。 哎，对。 然后你是说大，其实大学你就有开始在唱歌，只是都没有得到可能很好的成绩，所以大二升大三的时候你就说如果没有好成绩我就不做了。 对。 就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个比赛是什么吗？就让你得名了。 我那时候比了，那时候有福茂唱片有办了一个校园金曲比赛， 嗯， 然后我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跟徐佳莹同一届， 嗯， 然后他那一届应该是一样的月光那一次入选，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去比，然后就有入选男歌手奖，然后还有他们从男歌手、女歌手、创作乐团选、 嗯、 所有的组别选一个特别奖， 嗯， 然后我是那个特别奖那一年，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人生要起飞了，因为就说哎、欸、有个他特别奖， 哎、欸、我特别我特别奖、欸， 我是所有的人里面的那一个特别奖，哎，那。我就很期待那个礼物是什么，然后说是一张是三张 唱片合约， 唱片三张唱片合约吗？然后就他们就拿了一个大信封袋上来，然后打开是一副新的耳机， 哈， 然后我就谢谢， 怎么那么幽默？ 对，我就哦。 所以参加那个比赛之前，就是比赛不都有公告说什么得就是奖品不是会写出来或者奖金那个都没有这样。 我那时候没有在看，因为我没有在管那个的，我只是觉得说，哎、欸，这个比赛看起来蛮有趣的， 就 参加。 哼， 他就给我一副耳机，我就哦好了，刚好那时候耳机坏掉，谢谢喽。对啊，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这样子。 但那个结束之后，唱片公司也没有就是私下跟你联络说，哎、欸，就是什么可以来公司试一下啊，唱个 demo。啊， 对，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欸 嗯、 但就是没有去谈下去， 嗯， 可能是因为后来就会参加选秀节目， 嗯， 对啊，然后就一路比到结束就自己做自己的了， 嗯，就开始你的歌唱人生， 嗯，我独立制作跟演出的人生， 辛苦的文强，这是这张专辑里面呢，然后你有找两个人跟你合作，一个是吴汶芳，一个是我们之前都有听到的伯恩。 对， 为什么你当初是在做这个歌的时候，他们两个分别就是你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就有想说就是要找他们了吗？ 汶芳是因为原本那个歌就是跟汶芳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胖丁，我们三个人一起写的。 嗯， 对，所以汶芳那一首歌原本我们真的是想说。拿去卖， 给 卖钱卖钱， 给别人唱可能赚比较多。原本是这个心情，可是后来因为你知道现在真的很少人在收男女合唱的歌 哦， 除非是 为什么大家不收男女？我觉得现在男女的合唱很少、欸。 对，其实可是 通可是要桥什么的其实不好找，对。 现在男女合唱歌大部分都自己写了， 对 对啊， 很少有 收。 现在偶像派也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自己写歌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原本就想说。就想说，如果张学友跟高慧君有想要出一个 二十年复刻版， 对啊， 你还是最珍贵。 你真的那么珍贵吗？ 有对珍贵，然后所以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卖，对，然后就想说这么好的歌，那我当然要拿回来自己唱啊。我就跟吴文芳说，那我们就拿回来自己唱，这样子，那就收在我专辑里面，他就好。 吴文芳就眉头一皱，想 说哈，没 本来不是要卖钱吗？你收到自己的专辑里面，那我还有钱吗？ 就是还是有，还是会给你 工资，多少会付一些工本费啦。 可能没有给张学友他们好了，可是给 Gam 啦。对啊，那找伯恩是因为那歌其实之前写一半，然后就是只有把我自己的部分写好，然后剩下那一半我一直不知道找谁，我真的想了好几个月，一直苦思不得那个人选。然后后来是我有一天睡前突然想到说，对啊，找伯恩啊，为什么不找伯恩呢？一来是 你是睡前有看他的影片，还是 可能是那阵子刚好有一些影片看到，然后就突然心血来潮就想到，其实原本有蛮多个人选的，但我都是找一些不是歌手，或者是不是原本音乐工作的人，对。但是想一想，觉得伯恩比较有趣，因为他跟歌手这一块又差更远。原本我想找的可能是演员，对。可是想说，那我觉得大家对于像伯恩这样子的人，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是说，你一个就是外形这么独特、这么杰出，然后课业上也好，然后现在事业上又有成就的人，那你对于长大生活的想象，你对于未来的想象会不会跟我们不一样？你说是不是那种就是中产阶级的小烦恼？就其实没有，大家你知道，长大的过程中，不管有钱没钱，长得帅长得丑，读书读得好读得不好，其实大家对于生活的想象都是很接近的。那对，那结果他写出来的歌词的确给我是一样的想法。对，我们两个。就算完全不同的背景，可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其实是很卑微、很渺小，可是却很实际的事情。对，所以我就想说找他，而且他又身为一个声音工作者，声音表演者，所以我觉得找他来配唱也很顺利，因为 他进录音室没有很尴尬， 没有很尴尬。对对对，其实很快就知道我要什么东西，我会跟他说我要什么，然后他就很快可以给出反应，然后做出我要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快就录完了。对啊，我觉得整个做出来的效果蛮有趣的，因为我原本也是希望说，既然这个歌我们讲的是所有的人都渴求的是那个很朴实的小小的梦想，那我们就不要找两个很会饶舌的人。如果今天是两个，你知道 ，rapper Hot Dog 跟Leo王， 对，然后或者对啊，就是蛋堡跟熊仔两个人唱这个歌，他就好像比较没那么朴素，对，他们就太好了， 就是没有接近真实人生，就是接近我们在听的人， 他就不是饶舌，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他就是有点像在说故事，他就只是说故事，只是有节奏的。在说故事 的，打响板儿， 对，类似这样那个感觉，然后包含里面用的乐器也是，我用了直笛啊，然后用了我自己在台北后火车站买一些什么口笛啊、沙林啊那种。 你的直笛是真的，就是我小学在吹， 99块那种， 小学都要吹的东西。 我真的是为了这个，因为我找不到小时候的那个直笛，我就去量贩店买了一支99块的回来录，就是录这一种。然后我还过年回屏东的时候就跟我表哥借他的中音直笛，因为中音直笛比较贵，要350，我就跟他借他的中音直笛来，然后就多增加一些音乐色彩这样子，对啊，还去台北车站那边挑一些玩具。 所以你有上那个伯恩夜秀宣传就对了， 对，就是去哪个赛这样子， 有开心吗？ 那天其实压力太大了，我那天我们 为什么就你就是一个， 因为有现场观众，而且你期待，大家都期待说这个来宾，你跟蔡总统跟同一集吗？ 没有没有，我是跟王金平同一集。 OK， 对对对， 对，就是那些，反正就是 那直呼他名讳是不是很失礼？ 不会 啦、 啊， 不会、啊， 精品嘛。 所以那时候你是在台上是很紧张的状态。 我们在台上是太过用力的状态、嗯。我们事后都有在检讨，到底那天我们做了些什么，嗯、哪些该检讨的事。 你是有下台后一片空白，想说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吗？ 没有，我刚刚不是一片空白，是千头万绪，就 想做太多事， 错赛 了。而且感觉你又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对，因为。那时候等于是说，其实要进到那完全是一个踏出舒适圈的状态了。去看他们那边的秀的人，一定不会理解我们平常会来看我们表演的人所听得懂的话，所以是完全不同的语言。那我只能说我很多功课要做。 可是像每次现在在访问的时候，当然我们主体是聊是你的专辑， 对， 在讲你的音乐的时候，你也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再把我自己的事情讲得更开心一点吗？或是更生动一点吗？ 其实还好耶，因为只要是，当然就是媒体采访的时候，可能会想说 要 讲 要 给 梗， 好辛苦，我只是个做音乐的要给梗。 对， 因为我觉得受访这件事其实 很难， 不简单哎，对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倒不是给梗或者是什么，最难的是你讲到第八十遍的时候，你还要像是第一次讲这件事情一样。就你知道说宣传可能在后面已经就是够了，我不想再听了。可是 根本没在听，他在滑手机、 他在滑手机啊，就是你知道他可能真的烦了，可是我心里面还是要当做我是第一次讲这件事情的那个心情。 啊啊、 嗯，对，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 所以我要尽量学，就希望所有各大广播电台每个主持人跳歌不一样，至少你可以分散那个讲的注意力的感觉吗？ 对， 还是我们跳的歌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现在目前都很。 很平均，还很舒服就对了。 对对对。 那接下来有什么专场吗？ 还在 规划。会不会下一场就是脱口秀专场？ 没有， 完全踏出舒适圈。 那天他就伯恩还想说，那你觉得如果以他的状态的话，是不是一场脱口秀里面要唱几分钟的歌，人家会觉得这是演唱会？我就想说，以我们这么爱讲话的歌星，那有唱到已经很好了吧？ 所以接下来如果演出就是还在筹备就对了。 其实还在规划当中，因为最近是想说先专心把宣传跑好。 嗯， 我也不想要就是现在忙着把那些宣传全部挤在一起。 嗯， 话也没讲好，表演也没弄好。 嗯， 我觉得那就可惜了。 先专心的介绍。 对啊。 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刚刚说到了，很想要卖给学友大哥，但最后还是自己回来唱的这首《左右》。 对。 就是当初就在讲你的人生遇到一个人，然后被他左右嘛。 没有，如果陈奕迅想唱也可以。 嗯， 还是应该是张学友跟郑中基啊。 啊， 是左右为难吧？ 是哦。 新版的左右。 那可能就有一个人 key 又比较高，比较辛苦一点点啦。这个歌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觉得一定要拿进来自己，再就是好好唱，然后感谢吴汶芳大力跨刀支持。 我们最后就来听这一首《左右》。今天谢谢廖文强带领的最新专辑《 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 耶！ 我加入。 昨天遇见他的时候，太平不从容，慌乱之中同手同脚，眼神还闪躲，给我一些机会犯错，该向左。在街头给我再错过就没有一次机会守候，猜想你会不会也好奇我的生活，像是那一只在宣传上写的种种，给我 都给你 一些时间来说， 更多的时间 说，我往右向前走或退后，这样才会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I know I tend to make it about me. I know you never get just what you see, but I will never fall you, baby. And that's all the guys out there. And when we had that fight out in the rain, you ran after me and called my name. I never wanna see you walk away. And that's all the guys out there. Cause one of these things is not like the others. Living in winter, I am your summer. Baby doll, when it comes to a lover, I said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Another like me.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外面热得像烤箱，有没有任意门让我一秒进森林？ 请进 ，Toyota 凉夏见证，把森林的清凉搬进车里。六月底前回厂，享免费冷气检查，让车内清新又凉快。 还有雨季空调清净商品可选购，快上 Toyota 官网。 提起改变的勇气，这次决定干脆放手。转轮转月全新单曲，干脆放手，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